谈完找工作。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关注路况，目前莲花池东路出城方向、紫竹院路出城方向、卢沽桥路双方向车多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。中国歌曲排行榜，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董化。今天节目一开始，我们首先听到的是全中国强力首播这首来自叮当的《一样的月光》。 全中国强力首播， 什么时候爱 十年代的经典电影《搭错车》，这一次被改编成音乐剧。苏芮原唱的这样一首《一样的月光》作为这次音乐剧的主题曲，被叮当演绎成了有些哥特摇滚的风格，而叮当也将担任这一次音乐剧的女主角，独挑大梁。好，在听过了全中国强力首播歌，我们开始这个小时的一周音乐大事记。近两年少有新作推出的谢安琪，在十年前可以说是风头一时无两，特别是她的《喜帖街》在当年几乎是包揽了香港歌坛所有颁奖里的年度奖项。2009年的3月19号，谢安琪乘胜追击推出了专辑《Yelling》。在这张专辑当中，她就特别收录了《喜帖街》的普通话版本。我们来听到的是这首《欢送会》。 来的人已经来，我们干一杯，祝福你未来。有人说那年的夜店派对同样精彩，有人说明天的时代要拭目以待。试问谁能残酷坦率表白当下的无奈？有人轻易说来一个游戏语言的纸牌，很奇怪命运的轮胎任由扑克安排。 笑再说我变成小蚂蚁又何来寂寞。 2004年3月19号发表张宇第13张专辑的标题主打，这首《不甘寂寞》。这张专辑先是确立了主题和曲风，然后再开始着手创作。这首《不甘寂寞》呢，张宇是选择了复古味道的摇滚风格，并且将最需要突出的副歌部分用到了压缩效果处理，做了一次和流行标准反其道而行之的尝试。这首歌还特别请到了林夕作词。好，继续我们的一周音乐大事记。11年前，孙燕姿的所谓埃及事件，不仅让她遭受了出道以来最大的质疑，也让孙燕姿对这个行业产生了怀疑，以至于从此以后长达4年淡出歌坛。2007年3月22号发表的《逆光》，虽然是她签约百代的唯一一张唱片，不过单从音乐上来说，这也是一张好歌频出的专辑。《逆光》《梦游》《我怀念的》，都是孙燕姿音乐当中的上乘佳作。当然了，还有这样一首俏皮可爱的《咕叽咕叽》。 约个会，餐厅选在吃到饱，一瞬间什么浪漫都死掉。咕叽咕叽，白头偕老难见到。 要人人都比标签刷，名牌发一面还要塞到爆，估计估计什么病都能吃药，喝光喝吧，自我慰劳，工作垮掉，谁比谁好，谁比谁好。 潜意识太恐慌，祈祷声 2011年3月23号，飞儿乐队推出了第六张专辑《亚特兰提斯》。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同名主打歌曲，这也是飞儿到目前为止的倒数第二张专辑。之后，2013年《Better Life》之后就再也没有发片了。很多歌迷都感叹，飞儿一出道就发力过猛，第一张专辑给自己树立了一座高峰，以至于后来只能是一路走低了。2009年3月23号发表陈奕迅的 H Cube M 专辑，是 Hyper、Horrendous、Hybrid 和 Maniac 的缩写，也就是兴奋的、可怕的、混合的、疯狂的。高手云集的乐队成员每个人都写了一首歌，陈奕迅自己作曲，黄伟文作词的这首《沙龙》也是二人合作《男人玩物志》四部曲当中的其中一首歌。 情和态度，定下时光。

诚信的服务，琳琅满目的商品，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，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974万点资讯。在前晚播出的《快乐大本营》当中，于文文作为神秘嘉宾惊喜亮相，和毛不易合唱《体面》。一改往日酷帅风格的他，一袭白裙惊艳路人团，尽显妩媚气质。看到原唱的突然现身，一旁的毛不易更是面露羞涩。喜剧竞演综艺《欢乐喜剧人》第四季昨晚迎来本季复活赛事，相声新势力演员卢新玉浩凭借着超高的人气，在踢馆赛之后强势回归复活赛。卢新玉浩此次作品聚焦过年父母催婚催孩这一热门话题，以双视角作为主线，使可怜天下父母心的主题得到升华。近日央视诗词音乐文化节目《经典咏流传》迎来了经典传唱人吉克隽逸，节目现场他的一首《故乡》极具感染力，爆发力十足。不同于以往古韵中的凄婉沧桑，这首《故乡》以宏大的方式表达思乡之情，令人耳目一新。芒果 TV 自制综艺《真心大冒险》3月31号即将上线。据了解，节目邀请了10位性格迥异的年轻人，在厦门制造甜蜜约会，开启一场爱的冒险。此外，节目组还精心设置了由知名嘉宾担任恋爱观察员的第三视角，为青年提供初恋启示，警示恋爱陷阱，历练进取人生。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。这一时段一开始，首先听到的是全中国强力首播这首来自于萨顶顶的《左手指月》。 全中国强力首播。 手握着天，掌纹裂出了释放的闪电，把时光匆匆兑换成了年，三千世如昨不 顶顶，左手指月。萨顶顶担任电视剧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的音乐总监，他所制作的主题曲毛不易所演唱的《不然》本周已经升到了第六名。而作为电视剧的片尾曲，玉江作词，萨顶顶作曲，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《左手指月》也将会在中歌榜连续三天全中国强力首播。为了呼应剧情当中的穿越三界，在这首歌当中，萨顶顶用到了三个八度的音域，挑战了自己前所未有的高音。好，在听完了这首萨顶顶的新作之后，继续我们的一周音乐大事记。 No Name 是音乐人姚谦推广新人的又一次神来之笔，只闻其声不见其名。2006年3月24号， No Name 推出了第二张专辑《慢慢爱》。 有朵云，我们曾为他取过名，刚从我窗前飘过去。我是 No Name， 我想念你。 在这张专辑封面上，用了很小的字体打上了他的真实的名字于宪忠。专辑里竟然邀请到了中文流行歌坛声音最美的前辈为他唱和声。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《短讯息》和 No Name 的歌声相呼应的天籁之音，唱和声的就是齐豫。 几句短讯息。 我想念你。 是周华健所带来的《雨人》。在用十四天的时间完成了《一起吃苦的幸福》专辑之后，周华健又想用非正常的方式来制作专辑，于是他斥巨资打造了新的录音室，在里面创作、录音、制作。周华健觉得这种闭关修炼的方式和 Dustin Hoffman 饰演的 Rain Man 很像，于是写了这首歌曲，也把专辑命名为《雨人》。这也是周华健的第29张个人专辑。在听过了2006年3月25号发表的《雨人》，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2014年3月25号林玉群的专辑《100分的朋友》。在此之前，林玉群参加了《像中国好声音》，并没有像他当初在《超级星光大道》那样一鸣惊人。尽管这个时候的林玉群还是有着非常不错的唱功，不过呢，却缺少了最开始那种惊艳的天籁音色。我们就来听专辑当中这首《幸福的旁观者》。 那双迟疑的手，翻给我力量更有力的我、我也想要的不多，只要他能。 你开心我就开心了，哪怕再多人界定我只是幸福的旁观者，但我的梦一个人都交给卑微，整个生命之前谁又能不卑微？ No no， 我还想给的更多，在那之前先请你陪我许愿，哪怕所有人界定我只是幸福的围观者，但我的梦不必每个人 相亲就像个神经，解释嫉妒不服气，也许就叫聪明，不是故意，只是在意。不公平影响着下段感情，断引起的连锁反应，习惯的全力而去，也许早已注定，饶了自己，一放开了你，一把大火烧不掉的勇气。 Loving you 还是在 loving you，想着下段感情，写上一段引起的连锁反应，习惯的全力而去，也许早已注定，饶了自己，放开了你，一把大火烧不掉。

南北联盟神州共享，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。首先我们听到的是全中国强力首播，来自于叮当的一样的月光。这首由吴念真、罗大佑作词、李寿全作曲的作品，最早是收录在苏芮1983年电影原声带搭错车中。这张专辑也入选了台湾百家唱片。35年之后，音乐剧版的搭错车将上演，而叮当也将担起音乐剧女主角的大任。 全中国强力首播。 Thank you.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。 新歌一号，张信哲，不再。 再拥抱我一夜，再拥抱我。 新歌二号，彭佳慧，爱是光。 爱是光，盼是沙，就算满身都是沙。 新歌三号，宋茜，屋顶着火。 橘红色月亮照满整面墙。 新歌四号，矜持，怕了。新歌五号，金沙，独孤。新歌六号，孙怡，初见。 初恋。 若如初相见，若如初相恋，执手相看今天共勉。 新歌七号，雨果，侧脸。 从前说星星月亮随随便便声声颤颤，爱上了不语不言，不禁想象不知疲倦。 新歌八号，阿冷，反斗联盟。 我在这里吧，在一个世界里变化。 新歌九号，沙南杰， CO。 我只想和你我在别犹豫，跟我一起。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，两小时精彩呈现。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本周的新歌推荐。本周新歌一号是张信哲的《不在》。虽然张信哲出道够早，不过他心态非常年轻，不仅很留意新秀的发展，还力邀他们合作。这首新歌《不在》就是由鹿晗的御用合作者朱静熙作词作曲。怎么把新一代音乐人的才情和个人成熟的经历合二为一？张信哲常用的方法就是来找合作多年的制作人。这首歌就交由上个世纪80年代就入行的柯桂明来制作，在凄婉的情绪当中诉说对恋人的相思。另外呢，2018张信哲歌时代北京音乐会将会在4月5号、6号在北京音乐厅上演。 分不清现实或梦境，我们的对白和呼吸。你说像我这样的人并不会真的愿意把心和身体交到谁手里，从此不再离去。再拥抱我一夜，再拥抱希望，我自己不在。不是我一定要握紧，也想就这样放过自己。你说我这样的灵魂并不会真的属于那一座城，属于那一个人，过安稳的人生。再拥抱希望。 再拥抱我一夜，再温暖我。再拥抱我一夜，再拥抱我，再温暖我一夜，再温暖我。 本周新歌一号张信哲不在。本周的新歌二号是一首影视 OST， 这是彭佳慧为俄罗斯电影《花滑女王》所演唱的中文主题曲《爱是光》。说到这首歌唱出了女性的励志，影片呢是记录了花滑少女纳迪亚在男友帮助之下从低潮走向了巅峰。那这也暗合了彭佳慧个人的人生经历，她也是勇敢站上了《我是歌手》，让她事业迎来第二春。那这首歌是由飞儿乐队的陈建宁、阿庆创作，我们就来听本周新歌二号彭佳慧这首《爱时光》。 曙光。 流量小花宋茜即将推出首张同名专辑 Victoria， 作为首支派台打榜的单曲，这首屋顶着火我们听到的是 EDM 的编曲，东方神秘再加上 R&B 的元素，带有一种含而不露的温婉。说到歌名也非常有意思，翻译过来就是在楼顶举行篝火晚会，屋顶着火，意思也是让单身的朋友可以走出家门，寻找属于自己的不期而遇。接下来同样这首歌呢，是金石为电视剧《美好生活》演唱的插曲《怕了》，这首歌是本周的新歌四号。金石以一种婉约娓娓道来的口吻唱出了爱情当中的自省，不同于他以前那种极富张力的唱腔，在这首歌曲当中他呈现出来的更加内敛而沉稳。 一场暂时失守的梦进了状况，我把自己锁入其中，听风起雨落，说好不能再让自己被生活折磨，所以一步一停地走，直到心痛了。你的清醒

各位好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本月21号开始，话剧《桃李街》23号将在国画先锋剧场演出。本剧讲述了在一所房子的阁楼中，身为作家的母亲和追逐音乐梦想的女儿之间的生活，看似平静如水，实则暗流涌动。在无聊乏味的日子里，他们一次次选择通过虚构梦幻来达成自己对于现实的退让和妥协，而在一场因爱而生的矛盾之后，他们终于回归真实，直面生活。本剧有一份诗意的平静，就像是契科夫的作品，这对于青年编剧来说非常难得。本月22号到24号，英国书屋剧院英文经典系列《简爱》将登台北京九剧场。《简爱》是英国书屋剧院继《呼啸山庄》之后第二次改编勃朗特姐妹的作品。《简爱》是一部超越时代的作品，大多数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女性并没有《简爱》时的困惑，而《简爱》的激情、勇气和独立人格使其爱情故事流传百年而芬芳依然。舞台剧《我爱你，你爱笑》本月24号、25号将在爱笑剧场上演。爱笑会议室自开播以来口碑爆棚，无数经典段子诞生。舞台剧《我爱你，你爱笑》回顾经典，升级笑料，加入更多包袱，更多互动，更加爆笑无厘头。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：晚9点《爱得更久点》，晚10点《男左女右》。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。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Top 40 第40位，张靓颖《红蔷薇》。 一朵绽放中的红蔷薇，片片花瓣布满晶莹泪水。 第39位，陈明喜《花错》。 风吹过了，揭开了一张寂寞。 第38位，刘珂矣《暖山》。 我把满山的 37位，无下面。 白白月光，白白的雨拦着。 第36位，赵英俊，不许离开我。 我不许你离开我。 第35位，李宇，年。 当这思念为你间隔月儿圆。 第34位，张韶涵，剩下了自己。第33位，刘润杰，天意。第32位，金贵胜，风灯。 情愿这悲欢如刀割刺伤害。 第31位，周兴哲，如果雨之后。 我只想说我认真的爱过。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，2小时精彩呈现。 听众朋友，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，敬请收听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倾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南北联盟，神州共享，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。我们首先听到的是全中国强力首播萨顶顶最新单曲《左手指月》，这也是他为电视剧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所演唱的片尾曲。在这部剧当中呢，萨顶顶不仅是一位重要演员，还是音乐总监，这两个角色对他来说都是全新的尝试，也加深了他自己对影视 OST 的认识。我们就赶紧来听这一首全中国强力首播萨顶顶《左手指月》。 全中国强力首播。 说我这天掌纹裂出了释放的闪电，把时光匆匆兑换成了年，三千世如梭不见。左手念着花，右手舞着剑，眉间落下了一万年的雪。啊啊啊啊，那是我啊手弹着弦，舟楫摆渡在忘川的水里间。当烦恼能开出一朵花莲，莫停歇。 我在经历的是叹息，寻寻觅觅，累累凄凄，眉间锁你，百般惆怅，笑醉意。热如初相见，若如初相恋，执手相看成茧共眠，此生亏欠，千余万言，怜惜人间，微雨双眼。若是不相见，若是不相恋，唯有爱此生无言。往事如烟，似水流年，此生眷恋。空心弦，纷纷扰扰乱世间，情断了尽思念。若如初相见，若如初相恋，执手相看成茧共眠，此生亏欠，千余万言，怜惜人间，为双眼，若是不相见，若是不相恋，唯有爱此生无言。如花美眷，似水流年，此生不见，宁愿斑驳容颜。 这是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五首 OST，演员孙怡为他主演的电影《人生若如初相见》演唱的人物主题曲《初恋初见》。虽然呢作为演员，不过呢孙怡和音乐还是有些渊源的。她的婆婆呢就是歌坛第一代经纪人王金花。作为一首人物主题曲，这首歌呢讲述了女主角秦桑面对初恋时那种纠结的情绪。好，我们继续来关注新歌。新歌七号呢是来自90后的女生雨果的侧脸。雨果是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京剧表演专业，2016年参加选秀比赛加油美少女，在2017年推出了首支单曲《寻觅回忆》正式出道。他的嗓音当中有一种治愈的效果，我们就来听这首《侧脸》。 秋天里的落叶挥手同树道别，关于你的一切我都想要三个季节，还是承受决裂，最后一句感谢，还有多余的抱歉，奔跑在街上，大雨淋湿的视线，反反复复的自我欺骗，在分开在之间，没有勇气想的更远，感谢，还有多余的抱歉，奔跑在街上，大雨淋湿的视线，反反复复的自我欺骗，再放开，再追求。 这是网络主播阿冷为一款游戏代言并演唱的主题曲《反斗联盟》。阿冷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，偶尔接触主播，他以清新甜美的外形走红。那本周最后一首新歌是来自沙南杰的一首原创作品，叫做 CO。 沙南杰也是一路在选秀比赛上证明自己，并在2016年参加了中国好歌曲第三季。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他的一首告白系情歌 CO。 想要跟我 dance， 再靠近一点，我想你听见我心跳。我的棒棒棒，我发现我控制不了。拉着我手，正准备开换的，好不到的粉色沙滩，写下我的你的爱。Like a fool， 因为你我变得太混乱，我只想和你。 听众朋友，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收听，再见。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， 新歌推荐， 新歌一号，张信哲，不再。 再拥抱我一眼，再拥抱我。 新歌二号，彭佳慧，